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前期降雨将北京的天气洗得非常的干净，今天是蓝天白云好天气，能见度很好，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但是太阳光线很强，有利于升温，午后最高气温达到30度左右，请各位注意防晒措施。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Let's go.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25号11:33:0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道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大概的风景。它是以团队形式出现，大多数 是不是？ 是是是。 然后呢，就是非常刚劲的男子们。 是的，而且非常的风驰电掣。 是的。然后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骑行，其实也是骑行的一种。 对对对。摩托车骑行。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旗一长，那种鞋一穿，皮一跨，那个劲儿就出来了。 哎，没错。其实电影里好多电影当中的场景都来了。 每个男人啊，都想拥有一辆正儿八经的哈雷摩托车。 是的，如果看过《敢死队》或者有《敢死队》情节的，一定会对这个特别熟悉。我前两天刚看完这个电影， 《敢死队》情 节，《敢死队一》 确实非常的荷尔蒙爆棚，就对了。 是的，是的， 对吧？你想想。很多很多的男子聚合在一起，去几个目的地浩浩荡荡的闯一闯、走一走，而且非常的团结， 而且关键他们穿越的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的辽阔。 是的，今天我们就邀请了这一帮朋友其中的代表的两位人物，因为不能把40多位全叫到直播间来，那 是一共40位呢。 对呀、啊，那太多了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位嘉宾，一位叫做柴正，来自于孤石哈雷机车俱乐部的主席，欢迎柴正。 欢迎 大家好，我是柴正。 柴正，对，一看就是特别利索。 是的，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是的，也就90，不是， 也就

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来看，今天白天呢蓝天白云，能见度30公里以上，好天气，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午后呢高温达到34度，光照强烈，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今天的歌都特别适合出去骑啊，那个气势出来之后啊，ACDC 也出来了，卡全出来了 啊， 哎呦，这些感觉，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一个特别那个 画面吗？还是 门外汉的画面？ 你说， 就是哈雷有没有外挂音响？就是你们在骑的过程当中，如果想真的想听音乐的话， 有没有 怎么办呢？ 车上都有音响， 啊，车上有 音响， 不是外挂音响。哎呀，这 low 的， 自己的音响，自带的， 哦，自带的。 高速的时候开也听不见，但是一般低速的时候我们也会开， 哦， 好震撼， 高速开起来那个声音就已经 很大了， 被挡住了。 有的时候骑车确实有点犯困，开着一听着 就是陪伴或者提醒儿什么的， 可以路上也可以装着那啥是吧， 对。 哎，那你们会就是像有的像插个旗啊或者说标志啊那种 会有大旗的， 也会有 是吧？ 会有，我们都有俱乐部的旗，然后俱乐部旗以外，像我们出国骑行有时候也会放咱们国旗。 好棒， 哎呀太棒了，出国骑行人一看好帅呀， 真的真的